在1594年呢 ,an underground aqueduct was started here. 1594年的时候呢人们在开挖一条 underground, 大家注意地下的 underground。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美国英语中呀地铁也可以被称作 underground, 或者是 subway, 但是现代美国语英语中的地铁最常用的词还应该是 metro, 地铁。比如说 metro station, 地铁站。在1594年人们开凿地下的河槽时 The ruins was discovered. The ruins, 大家标好，在这个考古学中它专指废墟。废墟被发现了。所谓这个废墟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遗址，庞贝省的遗址被发现了。But it was until 1793 was any excavating done. 这句话呀，我建议大家这么来看。It was until 1763年 was, 大家注意啊，It wasn't until, 我建议大家把 wasn't 打开改作 was not. It was not until, 这个大家不就好理解了吗？ Not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才。大家注意 not until 放在句子之前时，句子要实行部分倒装，这是我们今天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概念，语法概念。 Not until 放在一开始时，后半句要实行倒装，所以 Was any excavating done, 这是一个倒装句，它正常的语序应当是 Any excavating was done, 所以说 Not until 放在他们这句话之前了，所以句子实行部分倒装。所以我们要理解为啊，正是到1763年才开始了发掘工作。那么我想呢，这句话的作者呢可能也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啊。But it wasn't not until 1763年，应该后面加上一个 that, that was 什么什么什么。当然我想要作者在这里不加 that 的主要原因呢，是让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倒装句。正是到了1763年，一切挖掘工作才开始，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It has been carried on ever since. Be carried on, 这里表示延续继续的概念。 Ever since 是一个固定的短语，表示从那时起。从那时起，开凿挖掘工作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But nearly half of Pompeii is still buried.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庞贝省呀，几乎有一半还是被深埋在土里。所以可见庞贝省是多么的巨大，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也只是开发了一部分而已。 关于庞贝古城呢，不仅使我们回忆到在公元1748年的春天，一个叫安德烈的农民在深挖自己的葡萄园，突然间他发现了一个金属柜子，打开一看呢，里面竟是一大堆融化和半融化的金银首饰以及古钱币。这个消息传开，那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葡萄的农民突然呢就想起祖辈相传的关于庞贝失踪的这些传说。经过百余年七八代专家的持续工作以及数千名工作人员的辛勤维护，终于将庞贝古城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真实的再现于世人面前。参与发掘庞贝古城的历史学家瓦尼奥曾经就这样说过，那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景象啊！许多人在睡梦中死去，也有人在家门口死去，他们高举手臂，张口喘着大气，不少人家的面包仍在烤炉上，狗还拴在门边的链子上，奴隶们还带着绳索。这些景象充分展示了当时古城的数万生灵是怎样突然被活生生地扯断了生活链。好，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学习了庞贝古城这一课。 OK, that's all for today. Goodbye, everyone. Nice getting you here, and see you next time.